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开节目又嚟到新一集点子冰冰啦，咁就介绍下自己先。咁我 EV 啦， 我是 Peter。 大家好，我是八果兄啊。 喂，仲有华人喺度？ 新上嚟噶，我系。 唔好扮嘢啦，瞓过八钟。 唔系啊，呢个系一个缩花间。改嘅新名嚟，我都幾得意攞嚟用下，係啊。話說即係俾啲時間我講下個典故先啦，即係騎一騎劫。咁咧話說有一日就打賽前咁啊出 post 啦，跟住呢個縮花間咧就好準時咁樣即刻就騎劫咗個 post， 感謝八果兄的精彩文章咁樣。當然我就無視咗佢。跟住我諗啊呢、這個名字都幾得意，攞嚟用下先。其實我身上 你應該要點叫你咧？ 白果 啊，叫白 果兄咯， 係咯。我叫你食啦，反正今日有阿琴會幫我哋推咪噶嘛，有食唔食喺度，咁食啦。 我諗住隱藏咗噶嘛，我係一個萬迷。 我唔會嘅，我哋好多萬迷幫我哋守噶， 有排你守啦。 係啦，咁冇辦法啦。咁今日開呢一集點子冰冰咧，咁就都唔會話有咩突破嘅嘢講噶啦。咁就講返轉會日最我哋嘅感受啦，咁同埋揀一兩場波出嚟講咁嘅啫。咁就都係跟返呢個節目嘅傳統啦，咁一開波就首先講一講啲花邊啦。咁今次講花邊呢，我哋就做咗個少少嘅排行榜嘅，咁就總共有14大嘅，其實因為我哋份功課上面就本身得12大嘅啫，但係其實最近都發生咗啲事變咗14大咁。咁我哋而家就入排行榜先好冇啊。咁啊，第一單就第14位，咁啊，賓特拿去減肥，就無聊至極兼跳彈床，就無啦啦就跳咗張 post 咗張相出嚟，咁就喺度跳緊彈床就話減肥。咁最慘嘅係咩呢？就係佢一 post 出嚟嘅時候呢，就好多人問嗰個邊個嚟嘅，就完全認唔到嗰隻成個黑衣咁。 張學友， 講真。 係有人話佢似張學友咁，咁佢就佢又有個私人教練就叫 Thomas George Jensen 係啦，咁就話咧，咁佢其實都可能需要兩至三個禮拜先至可以回復到一個可以比賽嘅體重。 唔 係 兩至三個月咩？ 唔係兩至三個月就吹出嚟嘅啫，因為佢就話原本個傳聞就話要減20公斤。咁我相信譚妹依啲經常減肥嘅人士嚟講，就知道20公斤係幾難減嘅。 即係40幾磅嘅咯喎。 係40幾磅，咁點減咧？係咪先？咁所以其實都應該算係一個比較流流地嘅傳言啦。因為就咁睇過個肚腩咧，就其實應該就唔使減肥嘅。 都有18、9㗎啦都。 係，咁就18、9咁啦。咁啊， 縮翻幾個月身肌。 尤其是喺阿 Jeru 而家都仲健康嘅時候，咁我哋用阿賓特拿。做後備咁都應該 冇所謂嘅，將肚腩啲肉推高啲，推上心口。咁 佢又唔係女人，推上心口 咁啊，我哋中分要大件啲啊嘛。 推落個囉柚， 係啊，囉柚都得喎。踢中分要囉柚踢波嘅喎。 咁係佢經常都用個囉柚擋啲波出界。經常好啦，咁啊，跟住到第十三位咧就。奥斯尔短片啊，惊见皮里斯，咁系啦，咁件事系点嚟嘅咧？咁就话说啦，奥斯尔喺星期四就参与咗阿仙奴嘅第一节团体训练啦。 2000年一节。 系第一节，咁就 星期五都冇。 系啦，咁段片咧就好受注目嘅，但系一啲好眼利嘅外国厂迷咧，就叫我哋留意一下段片嘅第三秒。咁第三秒我哋就见到阿皮里斯咧，就无啦啦就着住件阿仙奴 training 咧。就同阿沙格拿高斯仔好開心啊傾緊偈，咁究竟係咩事呢？咁好多人都會以為啊冇曬左翼，咁雲加 free agent 係啦，又 free agent 咁啊，雲加會唔會真係做一個歷史性嘅突破咁咧？咁然之後咧，其實就唔係，咁就星期日嘅 Daily Mail 咧就幫我哋翻嬲咗個原因嘅， 咁都係夢一場啦。 係啦，阿皮里斯咧。就會喺呢即係星期一啦，我哋錄呢個節目嘅星期一啦，咁就會代表球會啊，同埋一眾嘅職員咧就飛去尼日利亞，就參與一個電信商舉辦嘅 U17 嘅比賽，就同嗰個比賽嘅冠軍隊咧就踢一場友誼賽咁啦，咁順手咧就幫阿仙奴咧就去揾一啲新嘅球員啦，因為 U17 裏面咧都可能會有啲好嘢嘅， 即係慈善大使加球探啦， 係啦，可以咁講啦，咁裏面就會除咗男子隊嘅球員之外咧，據聞女子隊嘅球員都會揾嘅， 但點解其實去啲地方都唔係幾？ 唔係因為尼日利亞，大家如果我幾集之前大家 成日都去印度啊、尼日利亞啲咁嘅冇乜靚女地方嘅。 哦，唔㗎，點解一定要揾靚女 先得嘅？ 靚女俾龍甲寶去， 即係尼日利亞裏面都可能有好多好靚嘅，只係你覺得唔靚嘅啫，係咪？即係菲律賓都有好多好靚嘅女仔，係菲律賓男人覺得係咪？但你未必覺得㗎嘛。咁點解其實要去尼日利亞？因為如果大家記得阿梅迪薩卡同埋普多斯基上年去跳舞嘅時候咧。就同嗰間係啦，就係嗰間電信商就同阿仙奴簽訂咗啲合作嘅協議。咁因為阿仙奴就講前嗰幾集都講過㗎啦，就因為當地戰局嘅問題咧，就冇去到，咁所以就要轉翻一啲形式嘅合作。咁今年就派阿皮里斯過去。 同埋尼日利亞咧啊，呢樣要賺一賺雲價。尼日利亞原來係非洲最多中產嘅地方嚟嘅。咁多中產即係買得起阿仙奴啲商品啦。咁如果去嗰度宣傳，咁啊梗係阿仙奴又賺多啲啦，可以。 如果大家認得 Ryan 把聲，你聽翻上一集嘅第一點咧，那個借記卡咧就 Ryan 講嘅，就都係同係啦，就當都係同當地嘅銀行合作嘅。咁所以就派阿皮里斯今次過去，咁啊希望揾啲人腳啦。咁同埋都好似話會做一個親善探訪去睇一睇嗰邊嗰間足球學校嘅，係啦，都會有啲咁樣嘅活動進行嘅。咁就講完呢個之後，咁就去到第十三位啦，就係、是、我覺得好唔開心嘅一單新聞嚟嘅，就阿道道啊，即係如果大家有印象，記得邊個道道就係斷腳嗰個啦，克羅地亞、巴西裔嘅前鋒啦，咁就好慘啊，因為佢嗰陣時加盟阿仙奴嘅時候咧，就人工低咗啦，咁同埋佢之前加盟薩格勒布大藍帽嘅時候咧，就同俾個經理人呃咗啊，就簽咗張條款，就非常之唔公平噶。就係、是、佢日後所有嘅收入要有 20% 都俾個經理人嘅。 所有啊， 係啦，所有係啦，冇錯冇錯。 呢啲啊典型嗰啲咧，初出道遇咗啲無良經理人嗰啲啦，一世嗰啲啦。 係啦，咁就而家可能會冇埋間屋住添，喺烏克蘭裏面，所以我就慘啊！我真係覺得好慘。即係如果雲家你有良心嘅， 簽翻佢啦。 唔好話簽翻佢啦。 最緊要係free agent 走嘅。 簽啊簽下啲咩？教練合約又好，乜都好啦，即係幫幫手啦，幫幫手啦。 翻嚟射波啦。 啊，翻嚟射下波啦。 佢個仔得未啊？ 佢個仔未得啊，未得啊，個女都未得啊。係 咯。 但係佢，但係度度好窩心嘅就係阿仙奴每一場波到開季到而家，佢每次都喺 Twitter 嗰度影住部電視話俾你聽，佢睇緊嘅。即係呢一個係好窩心嘅一件事嚟嘅，對於我嚟講覺得，即係我都係嗰句啦，當初賣度度其實真係。我係最唔開心嗰個啦，但係你從利益角度嚟講要賣嘅，真係要賣嘅。我唯有係咁講咯。 都唔係嘅，從即係俾個球員即係重新站起來， 續續生命 都應該要賣嘅。 係咯，唯有 你好似朴主榮咁樣啊，啱唔啱 啊？係咯，即係朴主榮，係又係一陣間先講朴主榮啦。咁就好啦，跟住倒數第十二位，咁啊兵工廠旺丁呢一個我講過好多次啊，係 啊風水問題，我覺得 係啊風水問題啊，即係如果都係嗰句啦，咁多位球員想生 B B 嘅， 加盟阿仙奴啦， 加盟阿仙奴啦，咁好開心嘅就係話韋舒亞嘅女朋友，因為未結婚嘅應該就、 嗯、 就再度證實懷孕咗， 第二胎喎、 啊，係第二胎啦，即係阿齊咧就有個細佬或者細妹啦應該。嗯咁就應該十月中咧就會出世啦。咁到時阿仙奴個青訓學院咧都幾過癮嘅，應該就，因為你睇翻而家嗰扎、嗯，因為如果大家知道沙格拿就應該會如無意外將佢嗰兩個仔咧就俾阿仙奴啦。 咁你係咪應該順便講埋某人個仔咧？ 某人個仔係咪即係指華美倫個仔啊？ 啊，講咗華美倫仔先，跟住仲有另外一個某人 仔，因為嗰個某人就特別啲啊嘛。 我諗住簽訓學， 係我哋擺後少少啊嘛， 嗰自家嗰啲 先， 自家。 咁我哋擺後咧就會擺後好多嘅，倒數第十一位就係啦。 好，咁第十二位。 好啦，咁啊第十一位我哋就麻煩阿 Peter 爸爸講一講啊邊個人啊？ 第十一位係邊個啊？哦，第十一位就係某人嘅仔啦嚇，我哋呢個。永遠個靚仔，碧鹹個仔， 科爾尼曾經嘅特別嘉賓啊，因為曾經嚟過兩度嘅參與操練啦，咁碧鹹就，咁碧鹹個二公子咧就非常之有性格，咁咧就加盟咗阿仙奴嘅青訓學院啦， 簽咗一年約咯， 好似一年約啫咩？ 係啊，我睇報道就話簽咗一年約， 短咗啲喎， 短咗啲喎， 我諗嗰啲即係真係。 踢到先啦， 應酬下佢嘅啫。 但我唔知佢仔踢咩位喎，佢一日著住張伯倫件衫，就揸住個手套。 唔係嗰日係同佢老豆玩波啫嘛。 同老豆玩波。 你唔知佢踢咩位嘅？但如果碧咸個仔守龍門都幾過癮嘅。 咪係咯，我見佢啲冇理由碧咸射波個仔守龍門。 都係叫一個家庭訓練嚟㗎。 未唔知啦，咁呢、這個咁講真，唔同球員踢唔同位，我哋都試過好多次啊。你見到艾沙雲做龍門啦、啊，沙格拿做龍門都係不少嘅訓練嘅。 但我個人就好鍾意碧咸嚟睇阿仙奴比賽啦、啊，一次次睇親都係贏嘅。 係次次睇親都贏，我都同意。即係碧咸嚟，我有印象就睇過亨利絕殺嗰次啦，跟住對熱刺又係1-0喎、啊，啊兩場都係1-0喎、啊，仲要真係。好奇怪，好奇怪。 但碧咸個仔而家就應該10歲到，咁佢要哇，真係有希望上成年隊啦，咁都要過幾年先得啦。 係啦，咁如果要簽球員合約，我諗起碼都要青訓合約入都要16歲啦。 係啦。 係、即係同阿沙列林一樣啦，差唔多啦。 但差唔多啦，韋舒亞都係9歲入啦，佢10歲應該入係時候啦。 係時候啦，係時候啦。咁就跟住去到倒數第10位，咁就我就首先想回應一下傑斯仔嘅其中一點嘅。咁話說，我聽有一集足球頻道， 邊個傑斯啊？ 咁梗係足球頻道個傑斯仔啦。 哦，越踢曼聯嗰個傑斯。 係。咁話說，我聽有一集足球頻道，咁啊傑斯仔就話：，唉，雲家入咗100多場歐聯，唔通俾個獎你咩？頂你個肺！跟住好多粗口咁啦嚇，類似講嗰啲咁嘅嘢。咁我而家就真係想講啦，係雲家真係獲獎㗎。 仲要真係打過100場歐聯。 係啦，冇錯啦，就真係因為呢件事獲得一個獎㗎，冇錯。 咁邊個有呢個獎啊？ 啊，咁啊，安察洛提、費格遜同埋雲加咧，都獲得呢個 UEFA 咧就頒咗。 即係莫耶斯冇份啦。 啊，莫耶斯係冇份嘅，唔、okay. 好意思。咁啊，我哋首先好多謝阿傑斯仔啦，係真係俾咗個獎雲加噶，個當局嗰邊係非常 聽到 傑斯你去嘅咩？私人贊助啊！ 真係唔該曬，真係唔該曬。跟住就，唉，第9位，破紀錄基羅特，咁啊。球隊第4位，第4位前3場英超都有比賽嘅球 隊。已經改咗前4場啦喎。 係啦，已經變咗前4場。 我又揾唔到，今朝想揾下究竟有冇人試過頭4場4場入波，我就唔知喺邊度揾。 我都唔知邊個有喎，真係呢個。呢、這個揾一揾，我哋下一集講翻俾大家聽好唔好？ 同埋基羅特好似係破咗呢、這個喺倫唔識喺 唔識喺倫敦球隊入波嘅。 喺倫敦入波嘅 嘅宿命啊！ 係啊， 宿命啊！ 作客東北新特蘭入翻球。 係咪要俾掌聲㗎？ 好 啊， 好 啊， 驕傲啊，呃人哋。 好啦，跟住嗰幾點都係快講嘅，咁啊第8點，傑比斯個阿哥阿 Jaden 咧，啊 Jaden 喎、啊，真係就身為一個左翼咧，就冇合約身份就加盟咗呢個非聯賽球隊 Aldershot Town 嘅。 咦？又冇約嘅喎、啊。 係冇約㗎，冇合約咁加盟。 又可以踢阿仙奴嘅喎。 如果表現好嘅話咧，我唔排除雲家會免簽嘅。咁跟住第6啊 ，sorry 第7倒數第7咁啊，呢個要交俾阿壞人哥講啦呢個。 嗱，第一單就係辛迪加蘇啦，就簽咗彪馬一個新嘅合約，但係呢個咧唔出奇啊。 係啦，咁就會唔會同下年我哋球衣轉贊助商會有啲關係？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球隊都好多人用緊彪馬好似，辛迪加蘇啦、阿迪達啦、 沙格拿係咪啊？ 沙格拿唔知，沙格拿唔肯定。 好似兩個啫喎，其他都係好似一係 Nike 啊啲啲衫。 跟住另外就。 但最爆唔係呢個，最爆咧係阿讚堅信，讚堅信佢嘅球鞋合約簽咗美津龍喎，日本品牌美津龍喎。哇！呢個真係奇怪。 但係點解唔係公事量簽咧？點解會係讚堅信簽？ 公司定可能係加盟之前已經簽咗落嚟啦，所以唔需要公布。 哦，明白明白明白。咁就好啦，第6點啦，佢終於去到新抱系列啦。新抱系列方面呢，咁就沙格拿太太呢，就我哋錄音之前呢就生日。 EV 送咗扎花俾佢。 唔係 EV 送，係阿仙奴官方呢就送咗扎花俾佢。但係我睇其他家嫂生日呢 就冇 嘅。亦都冇提及過嘅。 開先例呢可能。 係啦，會唔會係阿仙奴開始洗錢之後就亂咁洗呢？ 即係一扎花啫。 即係依亂咁送嘅嘢。 其實阿沙太係咪有個非官方嘅職位係球會嘅公關經理嚟㗎？ 佢都幾似做公關。 幾公關㗎講真。你諗下，琴日開波之前4個鐘頭話阿沙太做隊長， 哇！佢開心到所有球迷我睇過曬啊，二百幾條 send 俾嗰啲 Twitter 全部 retweet 曬。 有冇相啫？ 冇啊，未有新嘢啊。 哦，我以為老公做隊長有幅新相上嚟添。 咁大家就密切 留意。淨係得個 arm band。 大家就密切留意啦，呢、這個咁我大家都好想睇一啲嘢嘅，我相信。咁據聞阿沙太咧就已經為咗新作客咧就拍個輯新相嘅，咁就好可能會喺十月之前就公布。咁到時大家要打 J 嘅就打 J 啦，咁要我嚟做 wallpaper 就我嚟做 wallpaper 啦。即係如果我心目中嘅新抱排行榜沙太都算第一位嘅啦，真係，真係無與倫比嘅啫。 走咗嗰啲唔好計啦。 走嗰啲嗱，我都係嗰句啦，要屌雲公司嘅冇所謂，你唔好屌佢老婆，佢老婆真係好幫拖嘅，我真係唯一講呢樣嘢啫。同埋佢個女著住塊狗皮咧，係佢個女唔想嘅，唔好再遺插佢個女啦。OK， 咁跟住咧就去到第五點啦，咁就倒數第五位，咁又 八哥 係啊，講完新抱之後又係啲 B B 嚟啦， 八哥嗰個 真係旺丁旺到爆。咁啊，華美倫個仔咧就8月27號出咗世，就叫阿 Riff。咁最過癮咧就係原來華美倫個老豆咧都係8月27號生日嘅，即係兩爺孫咧就同一日慶祝啦。咁華美倫就慳翻好多錢啦。咁就跟住去到第喂，俾啲反應得唔得？唔好就我一個講得唔得？我公開插你哋而家真係 幾好啊！ 幾好啊！ 哇，講到你哋啫，係啊！個 Peter 爸爸講曬啦，跟住嗰四點嬲鬼。 四點鐘啊，而家。 系啊，四点啊，讲嘢啊， 好难嘅。喂，好多司机，第四点好多司机， 炒经理人， 好多司机炒咗经理人。咁炒咗之后请边个咧？请佢个好，佢个朋友，土耳其籍嘅朋友嚟接待嘅。咁就点解要炒经理人咧？咁 就好似话关史奥克04嗰单嘢。 哦，系啊，即系话吹 风就呼喺度搞风搞雨炒鬼佢。衰格想撬走我哋個狗熊， 人哋忠心耿耿，你就搞到人即係好似即係， 唉！ 但係佢係波蘭人嚟喎，有個土耳其朋友，咁係咪同奧斯爾會好 friend 咧？第四 都應該 friend 地嘅，都應該溝通到。咁就去到第三位啦，又係我講翻，真係好鬼悶呢度。 都唔係 啊，大家好中意聽你講嘢。 係啊， 但係依度唔係要聽我講嘢啊嘛，你哋一齊講嘢啊嘛，屌你！咁啊，查奧爾大家有冇印象邊個？對曼聯8-2嗰條濕鳩右閘、左閘咧， 仲要係俾 係咪俾 杜巴撞開嗰個？係 啊，飛撚咗嗰個，屌佢！佢咧就無啦喺 Instagram 嗰度咧就同一個當地成人台嘅女主播。就講咗話，可唔可以用2000蚊同你做一次交易？我屌 啊！2000蚊、20000蚊啊！ 20000蚊啊！我 sorry， 港紙定英磅？ 英磅， 梗係講英磅啦、 啊！我屌，你使乜咁撚公開啊？你叫雞喎、啊、你老母！ 使俾咁多錢啊？ 即係你去到昆士柏油路冇撚 有冇圖？有冇圖？20000蚊有冇圖？呢20000蚊？ 我揾俾你，我揾俾你。 好， 即係我唔20000蚊。仲要話係食完飯之後先至搞嘢喎，仲要佢就講到明白個步驟係點樣咁，我真係唔撚明佢點諗。 即係使唔使將所有嘢公開曬出嚟？ 但最撚尾有冇應有冇應機啊？ 逐步講， 點樣逐步講啊嘛？點樣去逐步？我咪好有興趣啊呢、這個。 嗱， 咁佢都交代曬一齊咁。 阿伯嗰小朋友，呢啲嘢唔使講咁清楚嘅 ，OK。 即係使乜簽埋 後你就會知道㗎啦。 阿 Peter 爸爸好有經驗啊，樣嘢唔需要講清楚㗎。 係喎，話説 Peter 爸爸之前嗰幾集。好啦，咁啊第二個，咁就關於奧斯爾事嘅。咁啊，白痴教練曬消息，球會調查其利益，哇！押韵 嘅，摆晒出嚟讲嘅一个白痴仔啦。 系啦，咁呢个就叫艾巴，咁就阿仙奴青训学院嘅教练嚟嘅。咁就话说咧，奥斯尔加盟之前嘅几粒钟咧，就讲明自己买咗个赔率，就劲捻兴奋咁 post 咗上 Twitter。跟住咧，而家咧就俾人开始抽后脚啦，搵到 中咗1-14啊。 系啦，咁我得知呢件事嘅时候，我即刻 at 呢条友啦。结果咧系成个 Twitter 都俾人 block 咗嘅。因為已經開始進入咗法律嘅調查，所以就已經再唔可以關注呢個人啦。咁我就心諗，如果炒呢條友嘅，咁橫掂皮里斯又成日翻嚟，咁不如順水推舟啦，唔好煩啦。 你夢繼續發啦。 係啊，夢啊繼續發啦。咁 J 啊繼續打啦。 咁第一位咧就呢一、這個就好緊要啦，就關乎點解阿 Steven 成日話阿仙奴呢八年都咁失敗咧，就係、是、其實原因咧就係一個球會合同嘅機制咧，就無啦啦俾人爆嗰個小道出嚟，就話原來起咗酋長球場之後咧，雲家咧就制定咗一套球員合同嘅獎勵機制嘅。咁如果嗰個人踢得多，成績好咧，咁就拎得越多錢啦。咁仲有一種叫匹配合同嘅，即係話如果有一個明星嚟到嘅時候咧，隊裏面有一啲球員嘅合約咧就會同嗰個明星一樣嘅。 哦， 係。 自動 交分咯。即係咁多年都冇明星嚟。係 啦，譬如阿仙奴喺四年之前已經買咗奧斯爾咧，咁好可能 大鑊啦。 係啦，好可能隊裏面咩法比加斯啊嗰扎嘅薪金咧，就會同奧斯爾同一個 level。獎金亦都同一個 level， 咁所以咧有陰謀論咧就話因為呢一個協同機制咧，就令到阿仙奴遲遲都唔買星， 嗯， 亦都唔會使好多錢落獎金呢啲地方度，就係、是、因為呢個機制。 其實都唔使擔心啊！你諗下，舊年定前年買普多斯基九十幾頂 cap 帽都係90,000磅啫嘛，你邊個攞到九十幾頂 cap 帽啊？嗯， 所以嗱，星嘅定義我就唔清楚呢一度點啦。但係總之有一個咁嘅小道消息出咗嚟。 但即係咁樣，即係有啲過分啦，其實。 係啦，咁如果大家聽咗頭呢幾分鐘咧，咁其實都非常之沉悶嘅、那個氣氛。咁冇辦法啦，咁就要講呢一啲令到大家好興奮嘅事嘅。咁就去到轉會市場啦，要講一講。咁轉會市場咧，咁我哋就講翻個總結咁嘅啫。咁就我哋先講隱瞞先好嘛，咁就先講講奧斯爾啦，點都要講一講啦。咁啊，粉果幫我讀一讀啲硬料先好嘛。 硬料，其實我對呢個轉會市場毫不興奮喎。 點解呢？ 因為就咁講，奧斯爾你4,000多萬磅簽佢翻嚟，跟住其實你喺嗰晚度，其實你等得好苦悶，即係突然間爆咗奧斯爾出嚟。 都唔係突然間爆啊！嗱，順便同大家講埋， 即係其實雲家賽後訪問之前有一場， 唔係雲家賽後訪問添，我同你講， 係近排先講 嘅 啫。 喺早轉會市場完之前嗰、那個禮拜五，有一個小道消息，阿 Joff 呢個我哋跟咗好耐㗎啦，就無啦啦喺香港時間夜晚12點就爆咗出嚟，就話有一個德國球員就4,000萬磅傾緊，咁咧就即刻俾人圍鳩插咗。然之後佢自己咧就仲要delete 埋個 post， 但係因為好多人已經 cap 咗圖，就拎出嚟屌佢。 但依個係講緊雲家追7,000萬磅買皇馬三子之前嘅之後 、啊、就講話一個就4,000萬磅就運作緊。咁我哋嗰陣時就推斷咗德國嗰個邊個，我唔記得啦。 嗰個叫咩？ 史奧克04嗰個。 達斯拿。 達斯拿。 係啦，達斯拿。咁就好多人以為係嗰、那個。 嗰、那個都講咗由星期。 唔係嗰個之後咧， 講咗。 係啦，個個都以為達斯拿，跟住咧啲傳媒咧就開始加鹽加醋啦，就話唔知咩普多斯基加唔知幾多錢換佢，但係 好忙啊啲傳媒。 係好忙啊，好忙啊，就係咁作嘢。咁就無啦啦就搞到阿 Joff 俾人鳩插，結果呢喺奧斯爾單嘢成事咗之後呢，阿 Joff 就俾人捧返上天。 係 係啦， 先兩日雲家都話啦，佢係喺對熱刺之前嗰日知道好大機會簽到㗎嘛，咁即係差唔多熱刺。 唔係根據奧斯爾自己個版本呢，就話星期五嘅時候已經知道接近搞得掂㗎啦。係啦，就都同阿基特拉啊嗰扎傾過偈㗎啦。跟住咧， 係 啦，跟住我哋班友就先入為主，就以為阿梅迪薩卡同埋阿普多斯基一定做過嘢啦。 點知係完全冇做過㗎？ 點知咧？ 電話都冇經過啊！ 係啦，點知咧就原來阿雲家自己打電話一手一腳搞掂曬㗎啫。咁就證明咗雲家都仲有少少吸引力嘅，點都同埋個口才依然喺度咯。 咁相比起另一隊嗰、那個。都係有 你 講啲吸引力嘅 開口啦。 唔係咁，如果你話莫耶斯同佢相比，又真係比較遠啲啦。 係啊， 咁就冇辦法啦。咁而家 如果你擺個廢價信落去， 就嗱好難講，我真係覺得好難講。 好坦白講，我覺得雲家會輸蝕啲咯。 係， 但係當然你睇翻 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睇翻之後係其實係你係睇得出係好有心去傾呢個球員加盟。係 冇錯。但係嗱，講真啦，奧斯爾加盟咗之後，會唔會仲有一粒星呢？我就覺得唔會啦。 送水工人啊！ 送水工人當然係星啦，對於我哋嚟講。但係 會唔會用咁大筆錢再簽多一粒星咧？ 係啦，咁就難講啦，真係。 我哋下一節先講啦。 好啊，咁我哋下一節先講啦。Peter 爸爸話唔想話要休息嘛，咁啊下一節先講咯。 休息咯。 唔 係 啊， 唔係 話 休息啦，休息休息，唔使講咁多，休息。 係啦，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休息。 呢度有老，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聲， 冇運氣， 有音樂。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喜，有 base， 间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唔知几点 ？radio.stage-tube.com， 我系周博贤，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